阿康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冇咯，攞俾你啊！咁话俾佢听冇放，跟住沉默咗。我心谂点啊，开枪啊，开枪啊，咁样啦。因为咧，点解会知道佢系哥伦比亚人咧？堆男士下底系最着数嘅， 系 因为佢唔失威嘛，一定要买咯。 吓，我又好难想象一堆男士入去名店嗰度。 嗱， 作为一个本土人咧， 系示威入去系咪？入去 可能系入去 见到个内地嘅女士。宝贝，这个包很可爱哦。跟住咧，个先生就霸气啦，陈思玲又嚟啦。 你睇， 买吧。 吓， 跟住我，即系我当时咧，真系可以讲就系咧，唔识死，即系问佢，哦，先生，没问题，23万。跟住突然间你望到个男人嗰句样咧，突然间铁青咗系嘛？嗰个样， 面对过多霸气哥啊！咩叫霸气哥就下嚟，上面我要最贵的包包。 哇，好正啊！呢、這个好全新。 跟住我嘅朋友咧，就于是乎攞我鳄鱼皮出去。 我最贵系几钱啊？ 38万。 38万。 你嘅反应同阿康仔一样嘅，当时 错。真系会入嚟买嘢，碌唔到卡嘅。 好出奇啊！2000几蚊嘅耳环，我都听讲我嘅朋友曾几何时有名 local 嘅小姐，你望佢身光颈靓。腳搭一對 Roger Vivier 嘅，身上穿 Louis Vuitton 嘅衫，跟住條腰帶係頻道嘅，但係2000几蚊耳環碌。係啦，咁我哋就會通常話希望有貼身啲嘅服務咧，我哋係可以 WhatsApp 嚟嘅咁樣。 我哋叫你今日轉話題。 Alice 阿康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高铁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第三節的北上頻道回來，哇，我們頭都痛緊埋呢，就是很多人都未講啦。 想講什麼呢？ 未講還點都咁撚都要講啦，唔爭在啦。咁就講下。 不如講五節囉， 講下 Regga 的節目先。最近 Regga 有很多好節目又可以介紹一下。咁首先呢就是呢有一個叫做好喜歡這個節目名叫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啊，這個真是大大力又推薦一下。咁啊，主持人咧就有一位女士啊，叫 Alice。咁啊，份種有份做嘅，仲有一位叫康啊，康哥。 好多嘉賓。 係，咁咧就已經出到第三集噶啦。咁啊，呢個節目有咩值得聽咧？哇，講下呢個咧香港嗰個名店啊，售貨員嘅生涯嘅。咁啊，三集咧都好有趣。咁 所以俾人鬧嗰只應該都係。 自己聽啦，大大力推薦一下。咁啊，仲有又多得阿馮同阿的嘅努力啦。咁啊，書展咧就雖然傑斯人唔會好撐嘅，咁但係咧就 Regga 就做咗5個特備啊，一口氣。咁啊，仲有太和興嘅，咁啊加埋咧就一眾咧就係一啲本地香港嘅作家，咁啊做咗5集嘅特備。咁所以咧， 冇訪問我， 翻去 Regga 嘅特備節目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嗰5集嘅特備啦。咁啊，刁文樓咁唔使啦，你咁出名， 爭咁過 嘛，係咪先？咁啊，推介下啲新進嘅香港作家嘛。 屌啲，冇糊咩做啫？ 係啊， 大佬， 係咪要揾？真係要揾阿程卓啲招呼？ 係，大佬你真係唔係咁講。 唔緊要，唔緊要。聽下牛都係攤長一世嚟嘅，會死嘅你放心。 再咩嘢？ 講多少少嘢啦，關於台務度咁啊，第一樣嘢。就記得啦，都係嗰句新比個節目啦，本土讚先生。 呢個我個禮拜都喺我個 Facebook 度推㗎啦。 逢星期四晚咁就7:30開始 ，around 大約9点到9点半啦。咁因為啱啱上個禮拜就打風嘅關係，所以冇咗，但係今個禮拜有翻喺度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免費下載㗎呢個節目，咁大家可以聽翻啦。 係啦，多好多節目。 你估唔揾到咧一個咧？ 大中華交咧同一個本土論咧，即係我同阿森比咧係咁撚好傾偈。嗯，因為我幾中意阿森比嘅，話俾你聽。我佢嘅節目我推薦。OK。 嗯 ，OK。咁啊，書展一年一度咧，我就冇咩好推介噶啦。但係因為 咁寫真咧， 每一年咧都係覺得係好反智嘅，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好好推崇睇書嘅一個書展啦，好奇特嘅咁啊！譬如今年見到咧，其實咧有一個又幾得意嘅，咁咧就有一本即係繪本咧，就喺書展有一賣嘅，咁本繪本咧就俾細路仔讀嘅，咁咧就內容係講咩咧？就係咧細教啲細路仔咧，即係細細個就教定啲細路仔咧，就有關呢個理財啊。小小理財家嘅繪本，咁、okay. 其中咧就譬如有啲內容係咁嘅，佢話嗱，如果以北極熊到動物銀行存放呢啲沙甸魚，獲得時魚作為利息嘅一啲故事啊，咁啊教啲細路仔點樣咧係計一啲利息，咁你話咧即係咧個書展度咧會介紹啲 唔撚怪得啊，有本細路女又會化寫真，乜撚都有啦。 有本書 都好得意啊！ 有本書，因為今日去咗書展，今日錄音星期六啦。有本書去咗書展，有本書我覺得係可以推介下。 我自然俱樂部啊嘛， 唔係啊，正經嘅。咁啊， 屌你老味，唔係正經。 早一兩年咧，內地 嗱、你再講多次咧，我就收錢 嘅。OK， 做一两 年，又要咩？依家先第18年啊！ 唔系，我觉得内地人都值得去睇嘅。做一两年咧，内地开始，其实本书出咗好耐嘅，叫《黑天鹅》，OK， 大约系2008、2009年出嘅。但做一两年就内地开始好 hit 啦，讲紧好多一啲即系讲紧呢本书啦。轻少少讲系讲咩？就系讲一啲你估计唔到嘅事，就系、是《黑天鹅》，OK。咁、个作者咧，今年咧就翻译嚟嘅，台湾翻译嚟嘅。咁就出咗新嘅本書，個書名我真係唔記得咗。咁大家可以，唔係，我覺得呢本書係大家可以去睇啦。係講一啲咩咧？都係講一啲大家預計唔到嘅機率性嘅嘢嘅。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值得地去討論，套翻落去而家內地嗰、那個無論個政治啦、個財經啦、個經濟環境度嘅。本書其實最重要係一個通咧，就係話當一個人或者。OK， 假設刁民牛，我係一路係咁話你嘅時候，你點樣 咁樣咯 ？OK， 我係咁鬧你嘅時候，你點樣去利用呢啲壞嘅宣傳去扭成為一個好嘅宣傳 咧？ 即係類似有少少造假嘅方式嘅，我覺得係幾 OK 嘅呢本書，咁可以大家 作者叫咩名啊？ 我閃鬼記得 咗。咁你好難，咁樣你又 係你 search 黑天，你 search 黑天鵝就會知道個作者㗎，係、啊，咁而個作者就係新一本書。 好，大家邊個揾到啊？唔該貼上去呢個北上頻道嘅。Facebook， 咁我又推廣多一個啦，嗱就有個網友咧就喺我個 Facebook 上翻去我個 Facebook 啦，拖落少少嘅啫，咁咧就呢個100毛嘅無記電視咧就有一條片咧。就叫介紹咗呢、這個叫星期三港案嘅， 係 咁啊介紹咗咧我一間好心愛嘅書店，經常都喺度提㗎啦，就係、是、呢個北角嘅心記書店啦。老闆娘好少接受訪問，所以嗰個我覺得好珍貴嘅。咁咧有成幾分鐘嘅，咁嗰條片咁啊嗱嗰個咧真係好值得睇嘅，就可以話俾你聽讀書應該係點樣讀啊。去書局係應該啊做啲乜嘢啊？咁咧就老闆娘好正㗎嚇，即係我嘅心靈雞湯嚟嘅，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正，一定係正。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去我嘅 Facebook 嗰度睇下呢一條片啦，可以揾得翻嘅。咁啊，講住咁多啦，書展就冇咩特別嘢講㗎啦，我就。咁啊，翻嚟咧就有好幾個話題啦。嗱，首先就今個禮拜發生咗咧，首先萬里就瓜咗啦。咁萬里其實我哋以前成日都講住㗎啦，就冇乜特別嘢，即係冇乜特別嘅補充啦。咁就應該係16號嗰日個就唔喺度嘅。OK， 咁我覺得 死曬啦，8個元老 差唔多啦， 死曬 其實死曬啦， 中共八隊員， 你可以咁講啦。嗱，我唔用8個元老嘅，你差唔多1919年嗰扎仲有好有份量嗰啲就差唔多，就已經真係萬里去埋咧，就差唔多真係冇曬噶啦。就咁啊，你到而家咧就即係全部都主要都係解放後㗎啦。咁你譬如話嗱，19大之後咧，即係嚟緊呢個咧，嗱你可以留意一下啦。譬如唔係講19大，講下一任領導人咧。 就已經係講緊60後㗎啦。 嗯、 啊。譬如你話如果係謠傳嘅胡錦濤隔代欽點嘅孫政才呢、這個重慶市委書記，加埋呢個呢而家嘅廣東省委書記啊胡春華呢，呢啲呢呢兩個呢已經係六幾年出世㗎啦。咁如果呢如果真係佢兩個喺十年後啊，嗱、嗯、即係呢個未知係咪㗎，係呢兩個上台嘅話呢，咁十年後唔使十年啦，七年後到啫，就已經呢嗰啲係幫佢哋做嘢嗰啲官呢，嚴格上嚟講啊，譬如話喺常委啊，或者喺各地嗰啲啊，即係唔同 position 嘅要員呢，就已經係一啲七十後嘅人嚟㗎啦，即係呢已經去到咁樣，咁所以你話萬里嗰代呢就嚴格上冇㗎啦，1919年出世。萬里呢其實呢你嚴格上嚟講呢都算係共產黨嘅第二代嘅人，因為如果第一代嗰啲呢就全部去返啊毛澤東啊瞿秋白啊蔡和森啊嗰扎呢，嗰啲呢就去到1890几年出世㗎啦、嗯、即係清末出世㗎。咁、啊、你如果1919几年呢，就譬如習仲勳啊萬里啊呢啲啦，如果我冇記錯，咁呢啲呢就算係第二代都冇埋㗎啦。咁萬里其實冇咩特別講嘅，就大家就係好記得佢就係89年嘅事件，就係5月25号喺呢、這個美加之行之後咧，翻嚟咧就唔俾佢翻北京， 翻上海， 翻咗去上海，咁、然之後咧就騎劫，唔算係騎劫嘅，招呼佢， 要佢出聲明， 就係江澤民嚟嘅、 出聲明 嚇，咁啊，然 之後支持鄧小平， 要喺上海出咗聲明，先俾佢翻北京，咁、然之後佢呢頭翻北京咧，其實江澤民亦都差唔多到北京啦，咁、嗰個故仔我哋講過好多次 嘅， 咁啊值得留意嘅就我覺得咧，其實咧嗱少少嘅看點都有嘅，你睇翻萬里今次嗰、那個公布佢嘅死訊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呢個彭博呢、這個網站嘅。咁啊點解要講下呢個咧？嗱、這、呢個咧其實就你睇到咧，睇到一啲跡象嘅。上一次啱啱六月份嗰陣時候，喬石死咧，喬石死咧就應該。系，我唔好記得係邊個啦。我即係咁樣簡單講，以往呢啲好呢啲好重要嘅領導人死咧 ，OK， 就緊係呢個中央嘅三寶去公布嘅。呢個傳統，呢個係一個傳統嚟嘅、以往周恩來啊、毛澤東啊，佢全部都係嘅。就算你知道，你唔可以公布嘅，你係其他嘅媒體，咁只係可以公布嘅媒體只得。中央三寶嘅啫，就係、是、中央台啦、新華社啦，同埋人民日報嘅啫、但係咧，喺到阿習呢個年代咧，你發啦，喬石我就唔係好記得，你可以上去 check 噶。喬石亦都唔係中央三寶公佈。今次咧呢、這個萬里嘅去世咧，係彭博，係彭拜，唔係美國就彭博，係上海呢個彭拜站。呢、這個彭拜就今年年初先成立㗎。咁點解我要睇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從呢個去睇咧，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又係要翻去中共嗰個權鬥嗰度，因為咧通常揸住個中央三寶。嗰個機構咧就一定係中宣部，中宣部今時今日話事嗰個係劉雲山，劉雲山就一定係同阿江澤唔係同阿呢個習近平咧係對死對頭嚟嘅 ，OK， 咁所以咧喬石嘅死嘅公佈唔喺中央三寶，呢、這個萬里嘅死嗰個公佈亦都唔喺中央三寶，係喺個彭拜網，彭拜網係被公認而家係習近平嘅地盤嚟嘅。OK， 啊上一次咧，如果喬石嗰個咧，好似係財新公布嘅、財新咧就係黃岐山嘅 ，OK， 咁所以咧嗱，你 咁黃岐山，黃岐山都係習近平派系啊， 咪梗係啦，咪、就係話咩？即係你睇到嗱呢、這個，你話喂內裏有咩陰謀啊？大陰謀冇乜嘅，小動作你見到咯，就係、是、話要 bypass 個中宣部。嗱、呢個今日我哋冇乜時間講啦、下一集咧我可以再講下，就係、 是、 咧、就係呢個中宣部咧近期嗰個換人咧係好頻繁嘅、OK， 咁咧呢個係同個十九大有關，其中一個人咧，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啲。 香港嘅新聞都有報道嘅，就係、是、其中一個咧，就係托陣啦。如果大家仲記得托陣咧，就係2013年呢個南方都市報嗰、那個賀詞嘅事件啊。OK， 嚇、 嗯 啊、憲政夢嗰篇報導，跟住改為咩？我們咩最係呢個時代最接近夢想啊？嗰邊咁嘅九文咧，就係呢個托陣。咁托陣原本就係廣東省嘅宣傳部長 ，OK， 即係 under 呢個劉雲山嘅體系嘅。但係咧，好出奇地 ，OK， 咁咧就啱啱最近咧，剛剛咧就榮升入咗北京㗎，就榮升呢個咧中宣部嘅副部長。中宣部好多副部長，呢、這個咧可以下一集 我哋 可以再講下啦。咁、所以咧即係可以有時留意下呢啲嘢咧就幾過癮嘅。咁所以萬里嘅死咧，我就覺得咧就只係個公佈嗰度咧。就有啲 QK 啊，其他冇咩特別嘢講啦。 所以因為你要跟進翻你以前講過嘅嘢啊，因為個王林嘅事件你要跟進翻。 王林、 啊，因為你以前講過啊嘛， 係嘛？ 啊 ，OK， 王林咧，其實就冇咩嗱，王林咧，如果你要聽啊，嗱，今次嗰單嘢就嗱，佢拉咗啦。 喺深圳拉喎、 啊，喺深圳拉噶。嗱、佢咧就我哋2013年講過嘅，你有辦法咧，你又揾翻2013年。唔知七月八月到啦，我記得咁咧，我哋都講過呢個中國神棍，咁呢個中國神棍咧，嗱咁啊，大家如果睇有睇香港報紙 寫啊嘛， 香港嘅報紙咧就已經廣泛報導啊，今次佢被拉，咁啊各取所需啊，你見到得意嘅，譬如話咧，東方嘅仇家係邊個啊？東方日報 曾蔭權， 但咁啊，所以咧東方咧就會攞佢同阿曾蔭權嗰幅相做頭版 嘅。你要你點解喺東方咁撚憎曾蔭權？ 係 因為曾蔭權聽聞曾蔭權係應承過佢個老細係可以喺台灣翻嚟香港嘅嚇，但係而家到今時今日死咗啦。 Okay. 都嚟到，咪、okay. 針對你嚟屌咯。 唔係啊，個傳媒都會各取所需啦。譬如你上去財新咧，咁你睇王林咧，佢嗰幅相又唔係貪真噶咯，就會換咗另外一個，就係、是、江澤寧啦，就係、是、你江澤民個妹同阿王林影嗰幅相啦。咁、所以咧，王林咧係好消費嘅，因為譬如你好撚真啊大哥嘅。咁你咪攞去同阿大哥幅相咯。你好憎李连杰啊，佢又有我啊，你马云 新郎出嚟 就 系马， 系啦，譬如未腾讯可能就系马云啦。 你真啊，李嘉诚啊， 系啊， 都有， 咁所以 赵薇真唔真啊？ 系啦， 有， 万能 key 嚟噶，所以王林嗱咁呢个咁咧，大家嗱详细又唔讲啦，佢系所谓一个特异功能一个唔系。其实魔术师嚟啫，我哋讲过噶啦，自己2013年上翻去揾啦，就揾翻。咁啊，我哋都讲过今次嗰个死者嘅，嗰、那个周勇，咁啊，嗰个咧就系个徒弟嚟嘅。最出名咧就系做咗两件好捻蠢嘅事。第一件事咧就系咧就系、是、佢拜师嘅时候咧，阿王林就同佢讲，我咧就落咗架劳斯莱斯20万一订。咁、咧就仲有760万尾数，嗱为表你诚意，你就走去帮我找条数佢， 真系 咁我就帮佢找咗嘅。 嗱 呢个第一件蠢事，第二件蠢事系乜嘢咧？佢用咗好多钱嘅，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啦，我都唔记得咗啦，系天文数字咁多啦，就同佢买咗一本咧书，呢本书叫做《万佛归宗》 啊。OK， 我记得啦， 我 嗰集我都喺度嘅。 咁啊呢一集啊呢本书咧。 那 原来后屘稍后喺淘宝发现咧系值11蚊嘅啫，咁咧就好多钱同佢买佢，咁仲系学极都唔识，跟住之后王林同佢讲：你慧根唔够啊嘛， 系咯，咁我谂事啊， 咁啊，所以后屘呢、這个 钱搭够、啊， 咁呢个周勇咧隔咗成年几咧，先知道自己系一条傻仔， 中招啦， 咁啊跟住咧就不断就告呢个师傅啦，咁2013年咧就都系广泛报道，就是、因为佢就即系 告佢乜嘢咧？ 好 告呢、這个 藏械又 藏械啦，非法行医啦，与官员、明星、政治勾结啦， 系啦， 吓咁样就 咁啊，好死唔死咧？咁啊呢条友咧就唔知点解啦，呢条友就真系上通天庭嘅。咁啊如果即系。好有啲人又話，即據報道、據傳咧，佢就係、是、即係佢啊，差唔多啲人就人稱佢就江澤民嘅國師嚟嘅、但我唔信嘅呢、這個，即係我諗就冇咁誇張。不過可能係同江澤民啲親信咧，就會係好熟啦。譬如話，仲有賈慶林啊嗰啲，佢好熟啦，都影過曬相啊等等啦。咁咧就總之唔知咩原因， 呢幾年佢冇坐監嘅，冇事嘅。佢然之後咧，嗱佢嗰陣時，我哋上次報道咧，佢嗰陣時2013年嘅時候咧，佢就係自稱自己係中國嘅史魯頓噶嘛，佢就出嚟爆大鑊，接受《紐約時報》嘅訪問。咁但係後屘咧，《紐約時報》都發覺，屌，大衛高柏飛嚟嘅啫，咁樣咁撚猛啫，仲係山寨版大衛高柏飛。唉，刘谦我唔识啦，唉，大佬，总之系魔术师嚟嘅，咁啊整一单笑料啦。咁但系咧，嗰阵时佢就话佢自己嗱，佢系住咗喺城市花园噶嘛，北角城市花园啊。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死，就话自己翻唔到去大陆啦，俾人追杀又乜又乜啦。咁啊，但系咧之后咧冇乜报道咧，呢一年半载咧，佢又蒲翻去深圳。咁所以係有啲計喎呢條友，咁然之後所以佢今次被拉就喺深圳嘅 ，OK， 咁然之後咧就仲講咧就過往一年佢喺油塘呢、這個Ocean One 咧3000萬買間豪宅，就唔係住城市，唔係住城市花園啦，住喺個 Ocean One 噶啦，咁所以呢條友係有啲計，好犀利嘅 ，OK， 咁啊但 anyway 咧就今次就俾人拉咗啦。咁拉咗咧就係同呢個周勇嗰單即係死係有關嘅。咁啊，另外就據廣即係據報道咧、就話就有封信。嗰封信咧其實就有一個密告人咧就嘔出嚟嘅。咁、封信個內容有幾句就係咁寫，佢話就係、是、佢就係呢個王林咧就俾呢位叫做黃總，呢、這個黃總可能係法官嚟㗎。咁、佢就話佢就係咁寫嘅，如果周勇喺2015年嘅元月20号前被捕咧、逮捕咧，我王林就会喺24小时之内将 X800 啊，即系几百万啦、就提到王总所指定嘅地点。如果稍后咧判咗阿周勇死刑咧，再以500万元咧就酬谢。立据日期咧就系2015年嘅元月11日。即係1月11号，即係今年1月11号。OK， 咁然之後咧就早前咧就喺江係咪江西咧？我唔係好記得係咪。 係江西省， 喺江西省就發現到嗰條屍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 碎屍嘅。 係啦，然之後喺7月15号咧，佢呢個黃林咧就喺深圳被捕啦。咁、有幅相影咗出嚟，就有埋個日子嚇，跟住佢就坐喺度，就應該喺個差喺公安入邊嘅，喺公安廳入邊嘅啦。咁啊，另外其實仲有兩幅相嘅喎， 可以講少少。 喂，謝老，喂，我想講埋，仲有兩幅相咧，其實咧就香港報紙冇乜登嘅喎。有兩幅相我睇過咧，就嗰幅相，喺同一個地方，係喺佢未坐低之前仲企喺度㗎。然之後跟住咧，就隔離有條女咧，係踎咗喺度㗎。就貌似雞樣嘅， 雞樣 嘅，係啊，好過癮嘅，係好過癮嘅喎。 咁啊，應該咧喺7月9号15时許啊。咁平鄉市咧，公安局咧就報稱啦，就平鄉市有位周某被身份不明嘅人員綁架，咁佢咧佢咧佢咧唔好講啦嚇。咁而家就立案偵查啦，就發現咗一個叫劉峰嘅，一個叫做朱禮通嘅，咁啊一個江西，一個浙江人士， 就係黃林指使佢嗰兩個走去甩低佢嘅， 去咗廣東。就怼冧佢嘅，咁就经过初步砍实啦，姓刘、姓朱呢两类冚家贼，呢类友咧就杀害刘某嘅罪犯，佢哋已经供认咗噶啦，跟住咧最后就爆出嚟啦，就因为警方再一步查到啊，呢个黄玉光啊，广东省深圳市人咧，同埋黄林。系香港居民啊， 香港居民嚟啊， 涉及此案啫。咁呢周某， 黄林系啊，揸香港身份证 系啊， 系啦、冇错啊。 咁周呢、這个周某咧，即系呢周某咧就同呢个黄林白师关系密切。咁据新浪嘅报道咧，就话呢、這个内情通识咧，佢两人就黄林早已在公安局承认其找两人，即系先嗰两条契弟啦，将呢个周勇咧就做奸雕啊，并且。抌进喺呢个唔识读嗰个字，乜嘢洋湖？ 波洋湖， 唔好意思 ，OK， 波洋湖咁啊，读得书少啊嘛， 系啱嘅， 系啦。咁目前呢四条冚家产咧就已经归案啦。咁啊，而家进案件一步进行中，你可以继续讲下。 OK， 因为其实阿周某咧，即系呢个周某咧，喺七好早嘅时候咧，已经话阿黄林咧要俾用钱 收买买佢噶啦，咁样 告咗佢好多年噶啦，周勇 啊，周勇 啊，呢、這个告咗佢几年噶啦， 周勇直头讲明啊，阿王林话会出钱会买起我啊， 系啊， 啊咁讲过噶啦， 系 啊，真系戆鸠啦，咁样讲完之后，你真系买起佢， 系，其实咧嗱就冇乜价值噶啦呢条友，咁啊只系咁，即系好多人又翻翻中国又翻翻阴阴谋论嘅啫，就系话即系今时今日先被塌，咁啊梗系佢上边啲人啊唔 周永康 啦， 唉周永康都冇 排啦，都系嗰啲咁嘅嘢，咁啊自己判断啦。 因为曾经系传过佢同周永康派系噶嘛，其实。 佢絕對係添啦，即係如果你睇佢，你睇佢，唔係咁，但因為佢發跡嘅年代啊，同埋佢嗰個人脈嘅關係啊，全部都係上海幫噶嘛。 係咯， 係啊， 因為話佢由周邦排係啊嘛， 冇乜嘢啦。 咁一翻起身，即係我係王林，我都唔會咁撚戇鳩啦。喂，我喺香港好地，屌你，我翻深圳。即系喂叫鸡，喂嗰一只， 系呢啲好难讲 嘅。儿子16岁未够嘅鸡， 喂，就算系点都好咧，即系佢哋会觉得即系翻去深圳啊，嗰啲即系嗰啲地头嚟。 达赖喇嘛咩？ 系 要翻翻西藏咩？ 咁噶， 黐线，香港好地。 嗱，冇嘥时间啦，呢单冇咩特别嘢讲啦。咁啊，翻嚟啊，真系要讲下。我谂就维权律师嗰度就真系要讲下啦。咁啊，去到我哋今日咧，差唔多就已经。至少啊，一定唔会多，唔会少过呢个数222。 嗯， 哇，呢个好犀利噶！ 我上次睇到80几啫， 系啊，最初 我冇跟佢啊， 因 为 Sony 啊， 佢话呢个升得快过上证， 黐线， 冚冚声声。咁啊，222人系包括有律师、有律师人员、有呢个人权嘅捍卫者，咁咧就被刑拘啦，被带走啦、失联啦、约谈啦、传呼啦、短期限制人身自由等等。 嗰222系唔系全部都律师？你讲嗰啲咩嘢？ 好多都系噶，好多都系噶。其实你上翻去维权网有晒成个名单噶，好多都系噶。 我想问点算咧？即系譬如我俾人拉咗，我要见律师。咁我个律师一嚟到就俾人拉埋，我个律师都要见律师。 喂，呢个系 我个律师见律师，嗰个律师又俾人拉埋，又要我个律师嘅律师又要见律师。 你而家讲呢个咧系内地一个好出名嘅笑话嚟噶喎。你唔知 啊？我唔知啊，我谂噶咋。 呢个喺内地系咁讲噶嘛，就系譬如话嗱，刁文流，如果你有一日你嫖妓，你跟住咧俾好唔好彩啦，大家利是啊，女友水讲过，你俾公安拉咗，你千祈咧就唔好学似好似香港啲电影啊，或者外国电影嗰阵，我要见律师， 我律师 咗啦，咁啊公安咧就会答你啦，你个律师 拉咗啦， 喺嗰度啊，就喺个监仓嗰度啊， 睇你后边间房， 你个律师。你都话要见律师啊？ 系啦，冇错。喂，呢、這个系呢、這个好出名嘅笑话嚟，你唔知咩 ？OK， 嗱，即系。笑就讲完啦，哇！我就觉得就好惨。 第一个问题问先， 好 过去我哋都知道有好多维权律师啦， 嗯， 但点解今次系即系扫黄咁啊？全国性。雷厉风行，点解要系咁打？ 嗱，呢个习近平嘅谂法咯， 呢个问题我都想知嘅。 呢个咪符合习近 平嘅谂法咯。 我啊打个电话问习近平嘅，佢唔答我。唔 系 我谂系得习近平知。 符合佢谂法啊，话俾你听。 冇错啦， 佢对外要强硬，对内都要强硬，系咪先？喂，呢啲咁嘅乌蝇喺度嬲下嬲下嬲下，打捻咗你先啦。 系 唔好妨碍我自己嘅施政啊！话晒咧，如果我喂。我隨時俾人撳殺，我攞住條命出嚟搏，冚家產你仲喺度，你呢班烏蠅仲喺度嬲嚟嬲去，我緊搞你啦，話聲咧。 嗱，我 一次唔搞唔得，我要可以東莞掃黃咁啊。 係， 嗱，唔好直頭東莞掃黃有冇成效先？ 嗯， 有啊。咁我咪而家咪將東莞掃黃啊，全部關閉曬，咪將呢個方法擺喺律師度咯，全部收編，全部收監。 嗯， 咁其實好。符合習近平嗰種理念啊，嗰種做法喎，其實我覺得。 嗱，我由頭講起啦嚇，即係我諗好多人又未必會，即係會知道究竟點解會突然間拉咁多 由邊一單開始講啦， 咁多律師啦。嗱，其實咧就關 兩單嘢事嘅 ，OK。咁啊，一單咧就係呢個慶安事件啦。咁啊，另外一單咧就係嗰個，我都突然間記唔起喎。記得我再話俾你聽啦。嘅呢個拆遷嗰單嘢嘅，我記得係嗱。其實咧首先先講慶安嗰單先啦。慶安嗰單就我哋都冇乜點喺度講過啦，就係呢個黑龍江慶安車站黃順合嗰單事件啦，咁阿牛都其實徐順合嗰單事件啦，咁阿牛應該都有大家都好多人都睇過㗎啦，如果留意內地嗰啲新聞，咁簡單講呢就係呢一個呢有啲人話佢係行乞者，有啲人就話佢係上訪者 ,ok, 咁然之後呢有一日佢就喺呢、這個喺五月頭嘅時候呢，有一日呢佢呢就帶住三個細路仔，跟住帶埋佢阿媽，咁呢就喺黑龍江就準備呢就落買車飛就去呢個大連嘅 ,ok, 咁、然之後呢就視頻係有晒嘅 ,ok, 咁一陣先講啲視頻嘅 QK 啦，咁嘅件事呢就係佢買完飛之後佢出咗去啦，就同家人呢就即係同一家人呢就食啲嘢，食完即係車未到，咁然之後呢食完嘢呢佢返返入個車站，返返入個車站長話短說啦，就然之後咧就啲火車站入面嘅管理人員啊，同埋一啲公安咧就走嚟就攔咗佢，就唔俾佢走。咁唔俾佢走有好幾個原因，揣測嘅原因嘅。第一就係話咧，因為咧佢成 Q 日咧就走去第二地方黑土，咁啊整衰慶安慶安鎮嘅慶安縣啦，我都唔記得咗，即係整衰咗個朵啦。咁所以咧就阻止佢出去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仲第二個揣測就仲合情合理啲嘅，就係佢經常去上房。咁跟住然之後咧，喂上房更加唔俾你去上房啦。咁所以咧就喺個火車站度咧就發生糾紛。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經過一輪大家自由搏擊之後啦，就阿徐順合同埋呢個公安叫李洛賓嘅。咁然之後跟住咧李洛賓咧就攞把槍出嚟，開咗槍向住個心口，咁一槍將佢做瓜咗。咁做瓜咗之後，咁梗係民怨沸騰啦。咁然之後喺個網度咪大家就話：哇，咁啊，你又有個版本，嘈冤馬幣。好啦，邊個出嚟一錘定音呢？唔係法官，又唔係政府，就係中央三寶嘅其中一寶，中央台啦。中央台就整咗條片出嚟，整條視頻出嚟。咁咧就上條視頻，大家咧如果今時今日仲可以上翻 YouTube 睇到嘅，唔係喺國內都睇到嘅，呢條係冇閉到屏噶，因為呢條係中央台嘅視頻。 就見到 咩 呢？ 你講啊，俾我唞下氣。 死者啦， 係 就打人啦，嚇還拖啦，咁甚至將佢個女咧都掟落地下嘅，咁樣其實當然啲網民咧就認為佢剪輯過啦，因為係。左右唔同， 唔係覺得條片係 真 係剪輯過嘅， 咁 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咧佢就製造咗個故仔出嚟，咁再加埋你知啦，中央台財雄勢大係咪先？咁跟住仲有多話自稱啊，當時喺現場嘅，咁總之就係話徐順合搞震嘅，然之後咧嗰個公安咧就俾佢打到咧就唔夠打，咁跟住然之後咧攞埋警棍出嚟，連警棍都搶埋㗎啦。 佢係掟個女落街，掟個女落地下， 掟個女落地下。 人系要系啦，阻止佢哋女代人跟住先做呢样嘢 啦。咁然之后啦，咁然之后咧，跟住咧就，所以嗰个公安先掹枪出嚟就做瓜咗。做瓜完之后咧，最后嗰个 end shot 咧就系佢阿妈咧就攞住佢支警棍咧就行埋去阿徐顺合度，仲勾佢两棍添嘅，即系勾已经死咗嘅徐顺，勾咗两棍咁样。咁你睇完嗰条片咧？如果你信中央台咁就得㗎 啦， 冇問題嘅。 冇問題。 咁但係 再合作一係有問題啦。 中國人嘅智慧係乜嘢呀？第一就係中央台不能信㗎嘛。中央台點可以信㗎啫？喂，中央台幾時有講個真話係咪先？咁所以呢好多人就行出嚟，包括呢有一個人，佢呢就叫自己做呢、這個叫自己做咩呢？佢有個網名叫屠夫。屠夫咁佢咧就系呢个咧微博嘅大 V 嚟嘅，咁嘅真名就叫吴监。咁呢个咧而家咧中央而家咧就拉咗噶啦，咁啊再喺屠夫嘅前面加多四个字，就叫做超级低俗。 即係政府叫做超級低俗屠夫吳鑑。咁呢個人做乜嘢呢？呢個人呢就係喺瑞豐律師所入面做嘅。瑞豐就係北京嗰間瑞豐律師所。咁、佢就本身呢佢唔係律師嚟嘅。佢唔係律師嚟嘅，即係可能係師爺呀、或者點佢、即係佢有法律知識嘅 ,ok? 咁、然之後呢佢就不斷去尋找呢個真相，包括去返慶安道搵返嗰啲即係當日喺現場嗰啲嗰啲人。甚至乜嘢呢，吳鑑更加把炮喎，梗係啦，佢跑慣律師嗰啲官司嗰啲嘢㗎嘛。佢搵到條冇剪接過嘅視頻出嚟。嗰條視頻呢曾經喺微博係 post 過出嚟㗎。當然而家唔見咗㗎啦。咁所以喂你即係擺明對著幹啫咪先。咁你又擺明即係中央台，喂大佬中央台係權威嚟㗎嘛。咁你即係玩嘢啦，拉咗佢囉。首先就係拉呢個先嘅，拉呢個先。嗱，佢拉咧又同另外一單嚟，真係好多呢啲冤案嘅，就係樂平冤案。樂平冤案，今日唔夠時間講啦，第遲啲先講。佢就喺樂平冤案嘅時候咧，其實係嗰日當日啦，唔係都要講下嘅。樂平冤案其實發生15年前嘅， 繼續， 唔係冇辦法唔講。 嗱、 因為樂平冤案咧，就嗱又要長話短説講啦。Okay. 有條女俾人奸殺咗，奸殺咗之後公安咧就捉咗5個人，係替死鬼嚟嘅。跟住然之後咧，其實事後嗰個真正奸殺嗰條友咧出咗嚟認咗罪嘅， 認咗罪添嘛， 認咗罪。但係樂平咧啲嗰個官府咧，为咗面子问题 ,ok, 迟迟不放嗰5条友一玩咗15年，咁然之后有一大班维权律师呢系即系又系帮手搞呢单嘢。咁、去到今年呢淨系嗌攞返嗰5条友嗰啲口供出嚟嗌咗几年。咁、到今年呢亦都系大约5月20多号到呢，咁呢就再喺樂平呢就那个法院门口呢就班维权律师好似雨伞咁㗎吓，系企咗17日啦，好似系17日啦，我唔记得，就系落住雨咁样企喺度，咁呢好出名㗎，影咗好多相㗎，跟住佢哋就唔走啦，咁就喺度静默，就喺度企喺度就抗议。跟住呢个吳鑑呢就走去攞咗啲二拉架同埋整咗啲环架，就去侮辱嗰个樂平嗰个即係其实系即係黑色幽默嗰个法官嘅，我唔记得写咗啲乜嘢啦。咁然之后呢佢就俾樂平嗰边嗰啲公安拉咗之后刑拘10日。去到第10日准备放呢，公安就用尋人之事就控告佢，咁咧而家系準備要踎幾年嘅，咁然之後咧，而家一咁然之後咧就一大班嘅維權律師咧就為吳鑑申冤啦，咁然之後為吳鑑申冤咧就開始咗今次呢個大手部啦，呢、這個大手部咧就係、由呢個瑞豐律師所開始，就是、由佢嗰個頭叫做我唔記得叫周世峰嘅嚇，因為太多人名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咁就。咁咧就拉咗系啦，周世峰。咁然之后拉咗周世峰之后咧，就一路咧就扫成个瑞丰律师所嘅律师扫晒，包括喺7月9号咧，嗰、那个就最出名就系扫咗嗰个女律师黄宇，44岁嘅。嗱嗰晚咧佢就好即系嗰晚就好犀好惨嘅。佢就点咧？佢就系准，佢都知道自己濑嘢，因为黄宇系有份帮手，系搞翻黄鉴出，即系搞翻阿屠夫出嚟嘅。咁就佢系 handle 呢单 case 嘅。咁然之后咧就佢已经收到风咧，公安会准备拉佢，佢系走嘅。咁佢就同埋佢老公包龙军嘅叫做包龙军，亦都喺瑞丰入边。 包龙星 系啦，唔系包龙星，系包龙军，所以我特别记得佢老公个名。同埋然之后就同埋佢个仔。佢仔一家三口就已經去到呢、這個北京首都機場，跟住然之後咧就公安殺到去首都機場，咁然之後佢哋走失咗啊，個老婆同老公都走失咗，咁後屘咧就包龍軍同佢嘅仔咧就俾公安拉咗嘅，失聯咗，咁然之後黃宇咧就翻返去屋企，就喺屋企就再俾公安拉，然之後入佢條咩罪啊？話係吸毒。 OK， 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中央传统做嘢嘅伎俩咯。咁 你唔系嫖妓入吸毒噶啦。 系啦，然之后嗱，拉80多人嗰度咧系最离谱啊！因为嗰晚我记得上个礼拜，我都有一段长时间抱住中央台，哇！你见到咧就真系简直系排山倒海啊！ 即係未見過成個中央台做好多突輯，就去抹黑呢班人啊。 唔係 ，OK， 同埋呢間律師事務所， 抹黑呢班律師所咯。 呢間律師事務所就話佢哋咩咧？話佢哋係炒作，炒作經營， 係啦， 將啲好好少嘅事誇大，話佢哋請埋啲妹去做示威啊，派傳單啊，咪即係話佢呢班有尋問之事咯。 佢更加最賤格就係咩咧？你睇返呢佢嘅其實呢佢安佢真係共產黨做嘢真係無所、即係黑社會到即係你唔信。佢其實呢喺嗰個瑞豐律師所入面呢佢已經安插咗啲鬼入面嘅、其中有一個呢叫做係啦冇錯。其實你返真係好有呢啲感受。 去咗黨啦嗰啲。 佢呢其中有一個人叫王力群。嗰、那個王力群呢係作喺人大係喺前係喺人大係做過人大入面呢有一啲呢同呢個上訪有關嘅職務嘅 ,ok。咁佢呢就而求咩又辭咗職跟住就入咗去瑞豐律師所度做。咁然之後佢都被拉埋喎、然之後嗰晚呢上個禮拜睇中央台嗰啲特輯呢有佢份㗎。佢就喺個佢喺被拉之後呢就喺個公安所入面呢就又拍視頻啦、就扮晒喺度呢就所有嘢直認不諱啦。即係話你頭先講嗰啲嘢呢係真㗎。 我係搵人出嚟。 我 負責搵 人 佢。 我係搵人出嚟搞先。咁佢仲有又要抹黑喎又呢個阿頭啊周世峰律師啊。我入到嚟數先睇我先發察覺到佢好好色㗎。係、又用呢啲人呢啲、即係呢啲其實係中國人嘅所有人嘅罪嚟㗎。你唔好怪共產黨我覺得。即係話喂即係你要諗深一層就係、喂就算我真係吸毒就算我真係好色、我係咪就係一個冇公義嘅人呢我係咪唔可以維權㗎呢喂呢、這個一個好反智嘅邏輯嚟㗎嘛刁文流係咪先即係刁文流咁好色㗎。我哋可唔可以话刁文流冇公义啊？刁文流比我更加公义， 冇公义， 屌你老，系咪先？虽然 你唔信问啦，咁 虽然佢都有喺 Uniqlo 嗰度搞嘢，但系佢系一个为佢一个社运嘅人嚟噶嘛？ 我唔系啦，已经而家杰斯到咗。 呢、這个逻辑啊，咁简单啊！喂，你梗系啲人唔 好好用 噶，先有市场噶嘛？即系我点解我有咁强烈感受咧？ 因为系 唔系啊？因为你知我最近成日做啲早晨节目啦，睇咧啲报纸多，尤其是啲大公文会，我真系好记得，譬如话，喂，哇，我就系谂翻起啊，喂，排山倒海咁样做啊，陈文敏啊，做啊，戴耀廷啊，系同一手法嚟嘅，即系好拙劣嘅呢啲。咁然之后咧，嗱，即系长话短说啦，一路就系咁拉啦、拉到今时今日拉二百几个啦。 我记得 喂，大佬，即系呢个咧拉到咧，大佬而家喺中国嘅法政嘅一啲好有，即系好有资格嘅人，不老都撑共产党嘅，都要行出嚟讲嘢，就系、喂。即系阿习大大、阿皇上，你玩乜嘢啊？你如果咁样搞法，喂，大佬就系呢个真系史无前例。即系你话以前许志永、蒲志强嗰啲，你见到喂，就算搞事，咪针对蒲志强一个咯，系咪先？咪最多咪屈佢冇交税咁样，咪拉佢上。喂，你今次一拉二百几人啊！嗱，即系呢个翻嚟，喂，你点样解读咧？即系喂，但好多好多个喺而家喺即系喺内地嘅律师就冇事嘅，就话喂，你唔好咁搞啊！你咁样系破坏成个 司法啊嘛， 成个司法嗰个系统啊，同埋嗰个权威啊，即系律师仲有咩权威啊？喂，大佬喺香港你做律师，喂，大佬几尊贵啊？你大陆做律师会即系都你狗咁样样，你中意啊拉啊拉，中意锁啊锁。喂，呢、這个真系完全系啊，仲要生安白做，即系全部。然之后咧就即系，如果你譬如话，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上翻维权网睇啊，就咧有啲放翻出嚟咧，佢哋有俾一啲即系讲翻呢两个礼拜俾人周咗之后嘅经历。咁啲经历就系、即系俾人系咁轰你咯， 恐吓咯， 恐你即系譬如话。你唔好喺度撐阿黃宇啊！你再撐阿黃宇，搞你屋企人噶，即係講，即係黐撚線噶，即係你諗下，即係你想象唔到，如果你想象唔到一個國家嘅政府係咁樣做嘢，即係你如果一件事發生喺香港，你只可以話喂，香港有一個好有勢力嘅黑社會 ，OK， 佢因為一單 case 唔知做乜撚嘢，佢拉撚曬啊呢個呢個某某律師樓啊余若薇律師樓入面嗰啲律師全部俾人拉曬，唔係個政府拉佢哋啊，係俾啲黑社會嗰啲人周撚曬去，跟住去請你食飯飲茶咁樣啊，而家就係咁樣啊。喂，黐線噶嘛，大佬！即係到今日， 我咪話咯，咪好似，習總對付東莞咁咯。 雷厉风行扫平你。 系啊， 东莞你够唔够得玩啦？而家 即系出系咯，喂扫好似扫王一样，喂律师即系鸡嚟，鸡 咁 样，即系鸡嚟噶呢单嘢。 总之你做鸡就喺东莞就唔得，你喺中国维权咪唔得咯？你做律师得，你唔可以维权咯。你做雞得唔好喺東莞咯， 係啊， 一樣咁。 嗱，我哋先講講啦。嗱，我哋做節目嘅，你聽嘅節目咧，就應該都出咗街噶啦。聽日嘅星期日咧，大家留意住啦，因為我冇個，我今日冇帶個手機嚟。 OK， 咁阿 Audrey 佢哋都 send 咗啲嘢俾我嘅。咁其實就聽日有個記者招待會啊，就係全球。香港呢边系其中一 part 嘅，如果我冇记错，可能我信息系错嘅。咁就全球一个联署去声援佢哋嘅。咁啊，听日咧，香港嘅律师界系会全部大部分系会走晒出嚟开个记者招待会，系会撑佢哋。咁你听紧节目其实出咗嚟噶啦。不过我哋即系讲下啦，就啊，咁呢件事唔系讲下咁简单噶，即系我觉得就系翻翻嚟讲啦。我哋要再为我哋自己今日身在香港觉得幸福啦。即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即系你睇翻以前当年啊，早几年许志永嗰啲俾人拉，喂大佬，佢你睇下佢系咩罪先？佢系喺个街度派下传单，跟住咧佢宣扬紧啲乜嘢先？佢宣扬嘅就系话，我哋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去争取啊呢个咧，譬如啊呢个喺北京非户籍嘅人士咧，得到咧一啲相同 嘅福利 嗰啲福利咧系医疗教育，喂就系咁咋？ 佢嘅子女有医疗教育， 系啊。第一，佢争取嘅嘢好 mile。第二，我想讲咩叫维权？大家翻嚟谂下咩叫维权？ 个权， 嗰个权系咩权？系公权。每一个中国嘅公民， 你同我都应该拥有 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法里面第33至35条系保障咗佢哋呢啲公权噶，即系话乜嘢啊？ 有法不依。 呢班律师啊 嘅人唔系班律师， 呢班律师而家争取紧嘅嘢啊，系比我哋香港人争取普选更加 mile 啊！因为点解啊？普选可能你都可以同我台作个政府仲可以同我哋拗。我哋要嘅普選未必係富係先天賦予，但係而家佢哋喺度爭取緊嘅公權係先天賦予咗佢哋嘅，佢只係想話翻俾個政府聽，喂呢啲嘢啊，你應該俾翻我。 根本就有啊！ 但係喂講到咁 mile 啊，拉完一個又一個，即係我想講，我哋冇咩可以幫到佢，我哋只係可以喺度屌下，就係、是、咁簡單。喂，即係但係我哋 害到佢哋。 我哋作為香港人。喂，即系如果你匿喺屋企乜都唔做，你系咪你觉唔觉得自己惭愧啊？到你有一天你想做嘅时候，如果去到咁嘅境地，你都未必够胆好似佢哋咁样行出嚟啊！ 系啊， 如果你话好似中央台抹黑佢哋，话佢哋为咗出名，为咗名，为咗利而走出嚟搞事，你有冇说服力啊？ 系啊， 我都想问，究竟呢班人究竟点解要继续要为 我要搵钱，我就入民建联啦。 佢哋为喂我 你老妹写文， 我唯一见到嘅咪就系为两个字，就系公义， 公 义 咯， 就系公义啊！系咪先？喂，大佬都系黐捻线噶嘛？呢单嘢系 即系如果俾我睇咧，其实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就系话喺呢个即系大陆嘅大跌市嗰阵时候咧？佢哋係咪有諗過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大跌市再會繼續嘅話，就會有好多人上街示威啊，告嚟告去啊咁樣。 你有 佢，所以咧佢就拉定啲人嚇嚇其他人先。 你又講得好喎，你非常 嗱， 其實咧你最其實咧你又點解讀阿皇上而家心態咧？ 邊個皇上？ 心虛 哦，就習近平。 唔係，可能兩個皇上都係。 哦， okay、喂，我冇諗過嗰個收皮啦，嗰個幾個都唔啱班。唔係，即係我講我點樣解讀習大大咧個心態，我諗就係心虛啦。即係呢段時間，我都話啦，就北大河嘅會議係舉足輕重嘅。即係如果你睇翻過往每一年，譬如話。 周永康嘅定調啊等等好多嘢，其實喺共產黨入面，每一年七到八月嗰、那個到八月中嗰個北戴河會議係舉足輕重。咁你今年其實就係頭先你講過係非常好啊，即係譬如話，喂，因為近期嘅股災啦，嗰、個可能係會影響到個嗰、那個地方嘅維穩啊。你譬如話舉例就係話，喂，究竟因為今次嘅股災有幾人跳樓啊？喂，大佬真係多到啦，你唔信啦，但你後尾嗰啲不能報道㗎嘛，咁所以喂，即係然之後跟住，如果喂呢、這個就聯想到就係咩？喂，你每個地方都有維權律師，嗱，你而家見到佢全國性拉㗎，湖南你噏得出有啊？湖南、廣東、上海、北京全部有，點解要咁拉法呢？其實就係要 震攝。 就是、要震慑， 震慑， 叫你班友唔好喺度立 case 做， 就系阿夏泽讲嗰个谂法， 即系譬如话边个跳咗楼， 我同意噶， 喂，当佢冇，当佢系死咗、不过唔系炒窿股票跳楼， 系、为感情事跳楼， 系啦，冇错，即系你唔好搞咁多事，我话咁就咁，系、所以咧，点解要拉班律师咧？ 好多人跳楼啊！ 喂，今次系。即系鉴，你睇到你睇到习大大，我话喂，即系鉴粗嚟嘅而家呢，咁即系同埋，其实系一连串噶，即系冇办法喺呢一集节目讲晒啦，下次可以再讲啦。即系 话 点解要成日要话要密切留意住个中宣部咧？就是、因为个中宣部系控制晒所有 propaganda， 包括埋个网络噶嘛。而呢个咧，其实咧喺最近咧有好多好多动作咧喺个中宣部嗰度做嘢嘅。咁呢个咧就留翻下一集 讲啦。我想同网友讲下，譬如你谂住留意下啲大陆新闻，真定假都好。喂，最好睇就是新闻网，因为佢系最快嘅，某程度最快嘅，佢快过人民日报同埋中央台。如果你想睇下呢啲啱真定假都唔知啊，你可以搵佢嚟参考去睇下佢，系一个新闻网够噶啦，话声你听，其实某程度。 OK，OK，、okay. okay? 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啦，唔好成日中捻晒招，呢边又话啲假新闻又信咁样嗰啲，大家望我用下脑啦，唔该，唉，费事讲，我成日觉得不上频道嗰啲。听众咧好高质嘅，呢轮我觉得即系回捻咗堂 ，OK， 系咩？ 系啊，因为你个捻样杰斯，你个捻样回捻咗堂啊嘛 ，OK， 咁啊，但系唔知啊， 啊唔屌你啊， 咁啊为下呢啲律师讲下嘢啦，总之就希望大家，我都唔知点样支持佢哋啦，希望佢即系平安冇事啦，先最紧要就系自己嘅生命，同埋就系话。即係希望唔好挨一啲好長嘅牢獄啦，即係其實真係唔簡單嘅呢班人，其實同埋真係好值得我哋去敬佩，好值得我哋尊敬。 咁啊，我見過好幾個啦，嗰陣嗰頭知己介紹嘅，我見過好幾個。 係嘛 ？OK， 有女仔。 好啦，咁啊，今日 有冇親過？ 冇。 嗱，冇攞啲嘢㗎嘛。 冇啊！你就俾人屌啦，你垃圾嚟㗎， 真係。 冇啦，梗係冇啦。 好啦。 冇啊！ 逼你啊嘛，咁你見過嘅都有危險㗎嘛。 冇啊！得啦。 見你有危險啊！ 完啦，波哥。 好啦，大致上係咁啦，咁啊，最後送埋。另一位嘅填词人啦，呢位就大家都知我好鍾意佢㗎啦，咁就係已故嘅林振强啦，咁今日搵嚟边首呢，咁好有代表性嘅歌好多，咁终于揀咗呢一首就1986年，咁呢一首歌嘅歌词其实好好啊，用一个刺客去讲出一个呢，即係美女撇咗之后嘅一个男仔嘅心声，咁作曲呢就当时都係处于巅峰状态嘅林子达，咁啊填词嘅亦都系巅峰状态嘅林振强，咁啊唱歌嘅咧就系谭咏麟啦，咁啊歌手歌名咧就叫做《刺客》，咁啊结束我哋今个礼拜嘅北上频道，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拜拜。 我扛进黑暗地道，还用夜幕密罩着头颅，那刺客却有狂笑杀到云梯着逃。刀，他叫孤寂，他又名回忆，他要以过往当作刺刀，我在逃。那天因何离去，留下我一人狂追，极累极累，硬去找节目麻醉，但 再跟我入人堆，迟迟下那次到任务是令我心碎。亦难逃，烦恼直路望去是穷途，往那处那神秘之客也必追到。我放进都市般繁忙，寻觅热闹夜店内埋藏，那刺客却有狂笑杀到还替着逃。刀他叫孤寂，他又名回忆，要以过往当作刺刀，我在逃，而你那天因何离去，留下我一人狂追，极累极累，行去找节目麻醉，但寂寞又再跟我入人堆。那次到任务是令我心碎，而你那天因何离去，留下我一人狂追，极累极累，行去找节目麻醉，但寂寞又再跟我入人堆。迟迟下那次到任务是令我心碎，那次到任务是直插心里。